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夹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夹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于兆远和杨乃康没有想到，第一次偷窃就充满了惊险，但又是如此的成功，被人发现了而又轻易地逃脱了，还搞到了2斤小麦。他们没回宿舍，而是直接跑到了冬草洼，搜集些茅草，用饭盒煮熟吃了。吃着香喷喷的麦粒儿，他们俩商量过2天再搞一次。可是第二天傍晚，他们刚刚从田里劳动回来，梁队长带着几个人突然搜查了基更班的2间宿舍，把所有的铺盖都抖了一遍，把箱子也都打开查看。虽然没查出什么来，但是他们俩立即意识到偷麦种的事情，领导已经判断出是基更班所为，不能再偷仓库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于兆远借故去了一趟磨坊，他发现看守室门口的大黑狗被换掉了，原先干部灶门口的一只花狗被人拴在看守室门口，看见于兆远，那花狗就凶狠地吠叫起来。尽管仓库是不能再偷了，但这次行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于兆远。春节期间的一个夜晚，他又袭击了伙房，在杨乃康的帮助下，他从烧火棚爬上伙房的房顶，从天窗里把一根拴着铁丝爪的竹竿捅到面板上，勾出来一块发面团。他和杨乃康又跑到冬草洼烧熟吃了一顿。杨乃康是兰州市西固区委的宣传部长，他和于兆远在单位上就很熟悉。过完春节就开始办种，这时候于兆远就放手偷了。每天收工的时候，他都会抓上一把麦子装在鞋壳里，或者顶在头上再戴上帽子。他曾经给铁锨换了个竹竿锨把，把竹节打通，往里边装粮食，收工的时候带回宿舍。这样带了几次粮食之后，他的计谋被一位管教干部识破了。那管教干部还跑到宿舍里，把他的书箱打开，发现他已经存了半箱子小麦，结果扣了他一顿晚饭，还拉出来开了一次批斗会。办完种开始春播，他又和其他人在地头上偷麦种吃。按照当时的粮食供应量，一天是老秤12两，也就是1/4斤。粮食不应该那样紧张，可实际情况是，劳教分子每天要劳动10到16个小时，超重超长的劳动把人们的身体榨干了，一斤不到的粮食不能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量，人员大批倒闭。吃麦种不能在干活的时候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在休息的时候 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基更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地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溜溜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儿咽下去。每天收工回到宿舍吃晚饭的时候，灶上给的那一碗墨糊汤，谁都吃不出它是咸的、淡的还是酸的，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第一次吃拌了农药的麦种，于兆远的胃痛，痛得他在地头上打滚，全身出汗，汗水把衣服浸透了，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过了两个钟头，肚子不痛了，肠子咕噜噜响，拉起肚子来，拉了好几天，拉得连路都走不动了。过了几天再吃种子，胃痛就减轻了，也不拉肚子了。三月、四月和五月不断的播种，种小麦、种胡麻、种苞谷、种高粱，种什么他们就偷什么吃。六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小麦开始扬花灌浆，这时候在地里他们就揪麦穗儿、嚼搓面水。到了六月下旬，麦粒儿还是绿色，但是却有仁儿了，他们就放在手掌上揉搓，吹去麦衣子，吃那绿色的麦仁儿。到了七月，收获的季节，只要躲开管教干部的眼睛，人们就把衣服铺在地上，提个麦壳子过来，跺上几脚，麦粒儿就掉下来了，就可以大嚼一通。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地头上偷吃麦子，但就属于赵远偷得凶。他不光偷着吃，还储存，把偷的粮食埋在草滩上或者田埂的某个地方，做上记号。他的第六感官告诉他，粮食将会更加紧缺。他这种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的偷，还真是卓有成效。他身上的浮肿奇迹般的消失了，挽起裤管摁腿，摁不出坑来了。而这个时候，加边沟农场已经饿死了上百人了，还有几百人饿得走不动路了。有一件事情是于兆远的智慧所没有预料到的。1960年9月下旬，农场领导突然传达上级指示，加边沟农场和新天屯的劳教分子除去体弱多病者，全部转移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酒泉劳改分局决定在那儿组建明水农场。指示下达的第二天，生产股的罗股长和两名干事亲自带领从基建大队和农业大队挑选出来的150名年轻强壮的右派先行出发，于兆远是其中之一。酒泉劳改分局派来了几辆卡车，把他们拉到酒泉去乘火车。于兆远的心痛苦极了，藏在草滩上的粮食只能喂地鼠了。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逼迫以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心怀触涕的反思。 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好多年以后，于兆远一提起那次转移明水的事，就说那是雪上加霜啊。火车于第二天上午10点把他们拉到高台县的明水河车站，他们以为到明水农场了，可是罗股长告诉他们，他们100多人的任务是往东走，去挖大干渠。他们扛着行李走到天黑时分，走到林泽县的新华农场附近的戈壁滩上，罗股长指着几间又破又矮的泥房说，就是这个地方。走近了才看清楚，戈壁滩上有一条与铁路平行的断断续续没挖成的渠道。罗股长说，这条渠要和张掖的黑河连起来，要引来黑河水浇灌将要开垦的50万亩土地。还在兰州当科长的时候，于兆远就听说过，省委计划要在林泽县和高台县建设一片全省最大的谷物厂。但他不了解的是，眼前这条开挖以后又停工的干渠是什么人挖的？是征集的民工呢，还是劳改队？大干渠往东，每隔2华里就有一片破败的泥房，可见这里曾集中过很多人。他们把几间破泥房清理清理，住了下来，然后就开始挖渠。挖渠的工地离着住处还有几公里，他们每天早上吃过饭，就扛着铁锨往东去挖渠，傍晚返回。挖了4-5天，就突然停工了。一名炊事员抬笼屉的时候掉进了开水锅里，人们慌乱中将他打捞出来，身上的皮都酥了。别人想帮他，一扶胳膊，胳膊上的皮掉了，摸哪儿哪儿掉皮。罗股长急忙组织人抬到新华农场医院去，医生们也是手足无措，找车往县医院送，走到半路就命丧黄泉。这件事带来了些许混乱，停了2天工，后来又出工了，又挖渠，可挖了7-8天就又停了。原因是上面来了指示，挖渠者的口粮大幅度减少，从每人每日1斤减到半斤。右派们震惊了，一天1斤粮食尚且饿死人，吃半斤焉能劳动？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天要塌下来的样子。罗股长也觉得问题严峻，怕继续挖渠会造成大批倒闭，就挨屋通知，先休息2天，看上级领导有什么新的安排。等了几天，什么新安排也没有。这个时候天也冷了，罗股长也不催着出工了。右派们每天喝完了2顿墨糊汤，就都蜷缩在房子里睡觉，尽量减少热量的消耗。一停工，于兆远便忙了起来。他记着前几天在工地挖渠，看见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有一片绿色，像是庄稼地，估计种的不是苞谷就是高粱。他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几个苞谷棒子或者高粱穗子。停工的第二天夜里，大家都睡觉了，他把一条用毛巾缝下的口袋塞进怀里，对睡在门口的段组长说了一声，老段，我去搞点吃的。段组长说，去吧，小心点儿。他还把自己的长毛绒帽子给他，说，把我的帽子戴上，风大，夜里冷。 出了房子，于兆远先顺着上宫的路往东走，再朝东北方向拐过去。天还真冷，西北风刮得脸很痛。他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放下来，护住脸。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四周漆黑，看不清任何标志，只能凭着感觉走。走了一会儿，遇到个愣坎儿。朦胧的天光下，他认出来是一条水渠。顺着水渠走了很长一段，就进了包谷地。他一颗包谷一颗包谷地摸过去，在他的想象中，农民收得不论多么彻底，总会丢下几个包谷棒子的。但是，他摸过来摸过去，好几趟也没摸着个棒子。就在他觉得白来一趟很沮丧的时候，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块亮亮的黄坨坨，像是灯光投在地上的那种黄色，在夜幕中很显眼。他朝着那黄坨坨摸过去，近了，见是一间小泥房，那黄坨坨是映着灯光的窗户纸。他悄悄地摸到窗户跟前，听到有人说话，再用手指蘸上唾沫戳破窗户纸，看见房子里坐着两个穿黑棉衣的人。他从服装上判定，这是两个新华农场的二劳改。既然这样深的夜晚，这两个人还没有睡觉，那就是说他们在值班，在看守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这样想想，就离开窗户，从西边绕到房前去。这是一个瓜棚样的泥房，房前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门缝里透出窄窄的一束光线，根本照不亮院子。但是，他的眼睛敏锐地看见了一堆黑乎乎的什么东西。他挪过去一摸，心就突突地跳了起来。天哪，竟然是一堆包谷棒子！他连忙跪倒，从怀里掏出口袋。他就装起包谷来了。装了几个，他又停住，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挽起来。他想到了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敏锐的听觉，一旦有什么细微的动静，就要做出反应。然后他才又接着装包谷。他可真是个惯偷了。他装包谷的动作很快，但是又很沉稳。为了在袋子里装下更多的包谷棒子，他把每一根棒子都横着摆到袋子里，横上两层之后，又从旁边竖着再插上几个，把袋子的所有空间都利用起来。他装了五分钟，或者比五分钟还要长一点的时间，袋子装满了。可是他还不满足，还在往里插，用力地塞几个进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吱呀一声响，泥房的门开了。一道煤油灯的亮光照在包谷堆的那一面，他吓了一跳，身体本能地往下一伏，就再也不敢动了，只是抬着脸往门口看。他的心跳得像是要从嗓子里蹦出来，身体却像是掉进了冰窟，冷飕飕的。门口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身影走出来了，站在包谷堆那边撒尿。他希望那个人撒完尿就进房去，可是那个人撒完了尿，却又转过身体，面朝包谷堆站着，往他这边看，连裤子都没系。他的心更是紧了一下。那个人听见声音了？还是闻到气味了，或者是感觉到了什么异常？他的眼睛盯着那个人，身体伏在地上，心突突地跳动。 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个人不走，反而弯下腰来往他这边看，还往左边歪了歪头，后来又向右边歪了歪头，继续朝这边看。他心想，要坏事了，那个人一定是看见他了，正在想着如何捉他呢。虽然灯光没投在他的身上，但是时间一长，那个人的眼睛习惯黑暗了。一刹那间，他开始思考逃跑的问题，是扔下袋子跑还是背着跑。扔下能跑掉，但他不甘心，背着跑是无论如何跑不掉的。这一段时间自己的身体变得虚弱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还没有决定出怎么逃跑，那个人却猛地扭转身体，几步跨进房去，哐的一声关上了门。他听见房子里的一个人惊讶地问，怎么了？出啥事儿了？另一个人慌慌张张地回答， 狼，外头有个狼。 啊，你看真了吗？ 真的，清清楚楚的，两只耳朵直愣愣立着，那只狼蹲在包谷堆那儿，吃包谷了，狼吃包谷了。 听到这儿，于兆远明白了，那个二劳改把他的长毛绒帽子的帽翅当成狼耳朵了。这时候他听到前一个声音又说， 抄铁锨，快抄铁锨，走，看看去。 于兆远抱起袋子朝西撒腿就跑，奔跑中他听见门开了，凶狠的叫骂声传来， 什么狼吃包谷了，是贼偷包谷了，追，快追。 然后就是咚咚的脚步声。于兆远的运气真好，他一口气跑了三四百米，越过了几条田埂，一道渠，摔了两跤，眼看着那两个人就要追上他了，谁知黑咕隆咚的看不清路，他扑通一声掉下一个土坎去了。掉下去，他的大胯摔伤了，站不起来，心想这下子非叫人家抓住不可了，他就往牙根里挪了挪，一动不动地坐着。谁料到这个土坎很高，那两个人追过来，在土坎上站了几分钟，就骂骂咧咧地折回去了。那两个人走了好久，于兆远也没有动弹，他怕那两个人从旁边绕到土坎下边来抓他。他静静地坐了半个小时，除了呜呜的夜风，再也听不见什么异常的声音，他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站起来。他的大胯很痛，走一步就剧烈地疼一下，但是他忍着痛往回走，心里很是高兴。但是他从山水沟里走出来，在荒滩上走了一截，内心的高兴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迷路了。